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 人为什么会得季节病？大树又为什么会有深深浅浅的年轮？一年四季的寒来暑往和生命体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医学采用了五行学说来解释刚才所提出的几个疑问。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中医把它和大自然以及人体的健康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医的特色理论，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医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然而这种五行学说为什么会被一些人说成是迷信呢？在现代社会，古老的中医学说还能够发挥作用吗？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在《千古中医故事》中讲张仲景之五行生克。 这个寒假刚刚开学，同学从外地回到了北京，一个一年级的学生碰上我了，老师您好，说我们那儿有个中医大夫啊，对五行特别的了解。我说他怎么了解？我到他的诊所看了，他的诊所里布置着五行。我说诊所怎么布置五行啊？他说那个诊所的东墙挂着一块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一个红木家具的一个桌子腿，说这代表东方木。西墙上挂着不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破钟的残片，说这代表西方金。他的诊所的南墙这儿生着个火炉子，说这代表南方火。靠北墙这儿放着个大花缸，里边放着水，说这代表北方水。我说他中央怎么样？他那个地板中间有一块，那个地板他没有放这个地板，露着一片黄土，说这是中央土。我说哎呦，这个中医大夫就是这样理解五行啊。他说老师那怎么理解？我们民间，我们很多人对五行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有许多误解。张仲景用他五行生克的理论，通过脉象和病症的关系来判断病症的预后，用五行生克的思想来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识脾。什么意思呢？你要见到肝病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肝病容易影响消化系统，容易影响脾胃，你要先把脾胃给它补好了，这个肝病就不容易影响脾胃，这个病呢就容易好。这都是运用的五行理论。五行大家都知道是木火土金水，那么这五个字是指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五种东西呢，还是另有所指？要我说，古人说得很清楚，在古代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字有两个层次的概念。一个层次叫五材，五种具体的材料，五种具体的物质，这是看得见的，这是摸得着的。尚书大传他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滋生，是为人用。说水和火，哗哗的流水，燃烧的火焰，是百姓们做饭吃饭必须用的，百姓之所饮食也。我们谁家不做饭，谁家不用火，谁家不用水啊？这种水和火指的是五种具体的东西。 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那个金属和木材，那是百姓们盖房子、上地里干活、做家具啊，日常生产劳动所用的具体的东西。土者万物之所滋生，说土呢，广博的土壤化育万物，万物之所滋生，是为人用，这些东西是人所利用的。所以我们外地的那位医生，我在这里说，他可能今后看电视，他可能会把他东墙上那个红木的家具腿撤掉了啊。他是挂的五财，他不是挂的五行。 千百年来，人们对五行学说存在的很多的误读，甚至有人用它来看风水或者算命。那么中医学中的五行究竟指的是什么？郝万山教授又是如何理解五行的呢？ 阴阳五行学说，因为它是用古代文字表述，离我们现在真的是已经很遥远了。我们今天许多人对这个学说有不少的误解或者不理解，但是它包括张仲景在内的古代的圣贤们是通过研究自然规律、研究生命规律的成果的结晶。在客观上，阴阳五行学说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除医学之外，像那些风水先生、像那些星象学家，他们也在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但是他们所运用的阴阳五行学说可能和中医原本的阴阳五行学说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我在这里只讲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什么叫五行？行是什么意思啊？还是东汉许氏的《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行是什么意思呢？人迈步往前走。行字在现代汉语里不仍然是迈步往前走的意思吗？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所以行就是运行，就是运动的意思。五行是讲五种运动方式。什么运动方式啊？是讲气的五种不同的运动方式。在《伤寒论》里头开头就说，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脏。天就是大自然，大自然腹部了气的五种不同的运动方式，才使万事万物有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节律。人秉五常，这个五常也是五行，人体秉受了自然界五种常规的气的运动方式，才有了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生理系统。在《黄帝内经》里多次都提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这才使植物有了生长收藏的生命阶段，以生寒暑湿燥风，这才有了寒暑湿燥风这样不同的气候变化。所以从这些话来说，五行和五财不是一回事儿。虽然都是用的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字，五财指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五种东西，五行是指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自然界的气的运动规律，它却支配着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长壮老矣。原来我曾经有一个阶段住在一楼，一楼的房子后面呢有一块空地，我在空地上种了一些葡萄啊、月季花呀、等等的。有一年春天，我觉得我这个葡萄有些枝啊应当剪掉，我就剪枝。这一剪枝，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从那个断端流出了很多水，开始滴答滴答往下滴。我这个葡萄枝里头怎么能滴水呢？后来呢就顺着那个葡萄藤渐渐地往下印，水非常多。然后我说缺肥了，挖沟施肥。这一挖沟碰断了葡萄的根，从那根的末端也流出了很多的水。我也莫名其妙，我说这里头怎么能够流出水来呢？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管园林管绿化的一个老师傅过来了，他说，哎呦郝老师，你怎么春天剪枝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春天的这个营养向根的末梢输送，向枝条的末梢输送啊。他说你把那个枝条剪断了，那个断端就流出了大量的营养，那是葡萄的眼泪啊，葡萄在哭啊。 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我听到这个园林师傅一讲，我心里一激灵一下，什么样的气的运动在春季支配着动植物的这样的生长状况啊？营养向四周输送，营养向根的末梢输送，营养向枝条的末梢输送啊。我说那一定是一种绽放的气，这个气向四面八方输送，向四面八方绽放，而古人用木字来代表这种绽放的气，而不是指的具体的木头。那为什么这样气的绽放运动用一个木字来代表啊？因为树木的根须最喜欢向下伸展，树木的枝条最喜欢向上伸展，根须向下伸展可以吸收更多的营养和水分，枝条向上伸展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和雨露。 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动植物所表现的生长特性也会不一样。我们的古人运用气的不同运动来解释季节对于生命体的影响，这也就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五行学说。那么夏天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感到酷热烦躁，食欲下降，体亏人乏，严重的甚至会引发季节病，这是五行的什么运动引起的呢？ 夏季气候炎热，植物的地面部分繁茂的生长。我就问那个园林师傅，我说师傅啊，这个夏天我这个葡萄藤是都快长疯了，根还长不长啊？他说到了夏季根就不怎么长了，春季根就基本奠定好了，夏季就是长地面的部分。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自然界那些动物特别的活跃，交朋友的，搞对象的，垒窝的，成家的，大自然一派欣欣向荣，蒸蒸向上的景象。所以古人看到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气候，动植物的这样的生长状况，他就在想了，在这个季节是什么样的气的运动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啊？认为是气的上升运动，在夏季是气的上升运动为主导，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用什么样的字来代表气的上升运动呢？火字代表气的上升运动啊，因为火性炎上。你们做饭的时候都知道把锅放在火的上面，有人把锅放在火的旁边靠热辐射来做饭的吗？ 中医的五行虽然用的是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字，但是它的含义却是指气的五种不同运动方式。而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对应植物的发芽、繁茂、收获和休眠。那么为什么明明是一年四季，却对应了气的五种运动呢？ 在秋季气候凉爽，树木的根须干枯了，树木的枝条干枯了。秋季我们看到动物的生长状况是怎么回事啊？过去有一首大实话的歌叫做秋后的兔子怕鸟枪，什么意思啊？秋后的兔子拼命的吃，把身体吃得肥肥的壮壮的，它干嘛？极具营养，准备过冬需要。秋季的狗熊，你到动物园看，秋季的狗熊也拼命的吃，到了秋季狗熊是最胖的时候，为什么呀？积聚脂肪，积聚营养，准备冬眠了，准备过冬了。所以古代的人就是观察到秋季自然界植物的营养向主干内收，向种子内贮藏这个过程，观察到秋季的动物逐渐逐渐肥胖的过程，他就认为在秋季自然界是一种气的内收运动，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用什么样的字来代表气的内收运动呢？他用了个金属的金。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着北方的时候，俯察地理，地面是冬季，这个时候气候寒冷，万物深藏，这个种子埋在土里头千万不要发芽，发芽就会被冻死。那个树叶的那个小幼芽藏在芽苞里，千万别露头，露头就会被冻死。冬眠的动物藏到山洞里，藏到树洞里都冬眠了。古代的人类也过着早睡晚出的叫做猫冬的生活。所以古人观察到在这个季节动植物的生长状况，认为这是气的下降和潜藏运动支配着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 用什么样的字代表气的下降运动呢？用水。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五才中，水是指的哗哗的流水，在五行中，水代表的是气的下降运动。随着斗转星移，随着地面上季节的更替，气的绽放运动和气的上升运动，气的内收运动和气的下降运动，周而复始的交替变化。最初的时候只有四行，因为有四季啊。可是当五行和阴阳结合起来的时候，因为气的绽放运动和气的上升运动是气的阳性运动，气的内收运动和气的下降运动呢是气的阴性运动，气的运动由阳性转为阴性的时候，它会有一段平稳的过渡。那么这种平稳的过渡呢，是在夏末秋初，在夏季的最后的18天。在这个季节，在我们的大地上阴雨连绵，暑热未退，那个秋风还没有来，秋风未至，所以气候闷热潮湿。那我们的人类有什么感觉？这个季节不好过，就像我们的桑拿天，哎呀，不像春天那么舒展，不像夏天那么火热，不像秋天那么清爽，不像冬天那么凛冽。这个时候植物在干什么？植物已经开花，已经结果，果实正在逐渐变大。动物在干什么？动物已经怀孕，胎儿正在逐渐孕育。所以自然界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化育下一代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候气的上升运动和下降运动相均衡，气的绽放运动和内收运动相均衡，自然界的气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平稳的状态。古人就用土字来代表气的这种运动方式。所以在五才中，土是指的化育万物的广博的土壤，在五行中，土是代表的气的相对平稳的运动，于是就有了五行。 五行是指不同季节气的不同运动方式，五行之间的关系包括了相生和相克。在这张五行生克图中，红色的箭头代表着相生，蓝色的箭头代表着相克。有人曾错误地理解了生和克的关系，说水命的女人不能和火命的男人结婚，因为水克火，所以这个女人会克夫。那么五行生克究竟是怎么回事？五行和人的健康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有了五行之后，那么古人还要考虑到这五行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就引入了生和克的概念。春季过去是夏季，春季气的绽放运动为夏季气的上升运动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所以这就叫什么呢？木生火。所以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理解的那样，木头到火里烧烧就着火了，而是春季木气的绽放为夏季火气的上升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这就叫木生火。如果今年春季气候气温比较低，植物的根长得也不好，枝条长得也不好，它就会影响夏季的植物的地面部分的繁茂的生长，这叫木气虚，不能生火。那么秋季气的内收，种子成熟了，这个主干的营养贮存的多，它就利于这个植物过冬。秋季气的内收运动为冬季气的潜藏运动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这就叫金生水。以前有人解释了什么叫金生水啊，你看那金属放到炼铁炉里头都化成铁水了。我们的中医是要走出国门的呀，那国外国人就接着问了，什么叫水生木啊，你看那个水浇浇树木，树木就都活了。他说那金属化成的铁水浇浇树木，树木能活吗？结果我们老师卡壳了。他怎么卡壳了？他说铁水浇树木，树木当然不能活了。然后他接着就说，这个东西是会被淘汰的一种理论，你知道就行了，临床上没有什么用，这很糟糕，把中医真正的精华就给丢掉了。什么叫金生水啊？金气的内收运动是植物的种子饱满，是植物的主干的木质化程度高，就为冬季过冬，冬季的潜藏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如果这个种子没有成熟，营养储备的少， 很嫩，那它不就给冻死了吗？冬季水汽的潜降，为种子为植物储备了能量，就为第二年春季的长发，植物更好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水生木的过程。所以五行的相生是按照季节的次序相生的，生得过头了不行啊。所以要引进五行的相克，你春季长得太疯了，长得太疯，根也长得太疯，枝条也长得太疯，它就消耗营养过大，它到了夏季就不能很好的长，所以必须引进一个制约它的。那么春季绽放过度，靠什么来制约？不要让它过度呢？靠秋季的精气的内收运动来制约它，不要绽放过度，这样才能保持平稳。夏季上升的气的运动太过头了，就像我种葡萄，有一年夏季雨水多，我的肥又大，结果葡萄枝都长疯了。园林师傅说：“老师，这样不行啊，你长疯了的话，它就影响结果。”我说：“怎么办啊？”他说：“你得用，把它脑袋给它剪了。”这就是用一种下降的气的运动来制约它，来控制它，使它的上升运动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不要长风，不要长得太过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水克火，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拿水一浇火，火就灭了。那是从五财的角度来谈五行的相克，五行有相生，就不至于导致某种气的运动不足。那么五行有相克，就不至于导致某种气的运动太过，这样生克制化就保证了年复一年五行之气由绽放到上升，由平稳到内收，由内收到下降，由下降到第二年的绽放，保持了年复一年的五行之气的交替运动，而平衡稳定协调，经过几十亿年的阴运演化，就化育了万紫千红、千姿百态的生命世界，所以所有的生命都被打上五行的烙印。 为什么说世界上的生命都有五行的烙印？而五行又和人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在《千古中医故事》中讲述五行生克。 阴阳的烙印，大家看了，伸出手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颜色不同，结构不同，功能不同，分出了阴阳。五行的烙印在哪里呀？五行的烙印随处可见，我们的家具很多都是木材做的，那个木材都有木纹，那个木纹就是树木的年轮，那个年轮是怎么回事？那是五行打上的烙印。春季气的绽放，所以在春季生长的树的细胞就开始变大，夏季气上升，夏季生长的树的细胞就变得最大，秋季气内收，秋季生长的树的细胞呢就变得小了，冬季气潜降，这个细胞就变得更小了，甚至不长了。细胞大的时候，这个树木的颜色它就浅，那个细胞小的时候它的颜色就深，这样就留下了一圈年轮。岂止树木上有年轮呢，马牛羊的牙齿上有年轮。所以你要到市场上买马，你问主人啊，你这个马几岁了，那主人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外行，他就可能会蒙你。你也不能直接问问小马你几岁了，小马不会用人话来回答你，你搬开他的嘴来看一看，他的牙齿上就有年轮，大鱼的鳞片上有年轮，乌龟的背鞘上有年轮。有一次我在台湾啊，去一个饭店里吃饭，那是个非常豪华的饭店，那门口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海龟，因为我没见过那么大的海龟啊，我就在那看，可是我定睛一想，乌龟的背鞘有年轮，我数数它到底多大，数了半天没超过100条。在新加坡很多人家养乌龟，我到那就看，我说你们家的乌龟2岁半了，我说你们家的乌龟2岁零3个月了，他们的主人说，哎，郝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年龄啊，我说都写在背鞘上啊，它不仅有年轮，它还有季轮呢、啊、四季叠加起来就是个年轮，这真叫岁月留痕呐、啊。所以不管我们每个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五行就是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四季变化留下的年轮就是五行的印记。按照天人相应的学说，大自然中有什么，人体内就有什么。那么人体内的五行是什么，又在哪里？中医是如何利用五行学说来治病的呢？ 五行学说是揭示大自然气的运动方式及其变化规律的学说，是沟通人类和万物与天地之间关系的纽带，也可以看成是大自然这一生命的摇篮所赋予人类和万物的遗传密码之一。我的遗传密码上引号。因此汉代医学家张仲景才说，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医有五脏。讲到这儿，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明确了，大自然，天就是大自然，腹部老，春气的绽放，夏季的上升，长夏啊，就是夏季的末尾这段时间，中医把它叫做长夏，长夏气的平稳，秋季气的内收，冬季气的潜降，大自然腹部老，气的这五种运动方式，才使万事万物有了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节律，才使人有了五脏系统。大自然有木火土金水五行，在人体化育了肝心脾肺肾五脏，而五脏呢又分别配胆、小肠、胃、大肠、膀胱等五腑，而五脏呢又分别配合筋、脉、肉、皮毛、骨这五体。在这个配书过程中啊，肾是配着骨，那么大家说了，肾和骨骼有什么关系啊？中医认为肾是藏精的，精是生髓的，髓是养骨的，所以中药用补肾的药，它就可以使骨折提前愈合，这都是五行的理论。人和自然是统一的，是协调的，人体各个器官也是统一的，也是协调的，所以五行学说不仅把人和自然联系了起来，也把脏腑、形体、官窍、情感联系起来。 如果有人长了脓疮，西医会认为是细菌感染，一定要用抗生素，而中医却认为这和患者体内的阴阳气血失衡有关，需要用中药调理体内的阴阳。因为中医理论认为，由于大自然有阴阳二气协调稳定的消长变化，才化育了万紫千红的生命世界，所以阴阳是生命的本源。大自然阴阳协调则风调雨顺，阴阳失衡则灾害横生。人体的阴阳协调则身体健康，阴阳失衡则疾病缠身。中医是如何根据这种阴阳学说治病的？太极阴阳图为什么把阴阳交界线画成了反 S 型曲线而不是直线？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辨别阴阳呢？请继续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在《千古中医故事》中讲张仲景之阴阳本源。 我高中是学数理化过来的，到了大学之后，老师一讲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哎呦，这些名词想起来抽象，听起来玄妙，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学期我就像坠入无里雾中一样，不摸底细。第一个学期的寒假我回家了，我说爸，你让我学中医，我现在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这中医这语言是不是科学呢，还是不科学？我怎么对这个学术发生了动摇啊？他说，你不是从小在家你就看我看病吗？我觉得你看病就是凭个经验嘛。他说，什么小子凭个经验，这是有理论的。我说，怎么证明是有理论的呀？有一天来一个35、36岁的人，整个下巴啊长满了虚疮，有的是刚透脓头，有的已经破溃了流脓了，有的是刚肿起来，有的已经退了变成个黑疙瘩，整个下巴肿得烂乎乎的，非常难看，下巴肿得高高的。我父亲说，我这个孩子现在读中医学院，你让他先给你看。我说，这不就是感染吗？打打青霉素。这个人说，哎呀，我都打了一个多月青霉素了，护士见了我都害怕。我说，护士见了你害什么怕啊？他说，我的屁股都打硬了，针都插不进去了。结果我这还是不行。我说，那我正在学中药，我给你开点清热解毒的，啊，凉血活血的，银花、连翘、蒲公英、紫花、地丁，啊，板蓝根、 大青叶，所有的苦寒的中药我都给他开进去了，黄芩、黄连、黄柏。我一边写他一边说，哎呀大夫啊，这个药别的大夫也给我开，我吃的胃疼了，这也没有，没有用，没有效。我父亲看完我这两招他就笑了，说你的中医没学到家呀。我说我刚去了一个学期，我根本就不摸门啊。他说你辨辨证啊。我说老爸，这怎么辨证啊？他说你学诊断没有？我说我诊断还没学完呢。他说脸是不是分区啊？我说我们诊断书上说了，脑门这个地方、门心这个地方属于心肺，鼻子这个地方属于脾胃，下巴这个地方属于肾。我说这属于肾呐、啊。他说那你诊断书上是不是学的？是这样。我说那书上是那么说的，那他这是毛囊炎，他是细菌感染，这属于肾呢、啊。他说你接着往下看，你说他是个实症呢还是个虚症？哎呀，这化脓感染，我说他是实症。他说你凭什么说他是实症？你问问他多长时间了？他说我这个有两年了，开始比较轻，近三个月越来越重，说我说话、吃饭、下巴疼啊都困难。我父亲说都快两年了，你说是个慢性的还是个急性的？我说是个慢性的。你知道不知道久病多虚，心病多实？那你说什么地方实，什么地方虚？我说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能不能变成肾阴虚，虚阳上亢，虚火上炎？他说行，有门。我说这叫肾阴虚，虚火上炎，那要开方子的话我也会，我开个知柏地黄丸，你不是养阴吗，补肾阴，加知母黄柏，泻这个虚阳。我开完了之后，我父亲看完了给我加了两个药，一个加了个热药肉桂。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克来计量，还是用钱啊，用分，他加了5分肉桂，相当于 1.5克。又加了一个麦冬，加了1两，相当于30克。我说老爸，您加这个肉桂干什么呀？它是个炎症，你加热药。他说我这叫引火归元，它上面不是有虚火上来了吗，我在底下给它点把火，把火给它引下来。我心想这理论真的假的，有用吗？我说你加麦冬干什么呀？麦冬它也不补肾阴。他说现在肾阴虚了，虚火上炎，所以我们在补肾阴的基础上重用麦冬养肺阴，这叫虚则补气嘛，补大则而肥嘛。为什么我们家的老猫生完小猫，我们要给老猫吃鸡呀、啊？希望它奶水多，才能把小猫养好啊！啊，这叫虚则补气母。开完这个方子了，我心里就觉得，哎呀，就凭这么一个理论，它就能够治这个下颌的虚疮。可是寒假没几天，我就回北京了。 西医治病，治的是人得的病，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是感染，就有抗生素。但病菌很快就会产生抗药性，所以有些感染很难治愈。而中医治病，治的是得病的人。根据中医理论，人的很多病症都可能和阴阳失和有关，所以要利用药物调整阴阳。那么这个抗生素治不好的脓疮，用中药能够治好吗？ 很快一个假期过去了，暑假我又回家了。我在马路上走着走着，一辆吉普车开得快快的从跟前过去，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心想很奇怪，前面并没有什么障碍物，他急刹车什么呀？一刹车，车上跳下个人来。我一看这个人好面熟啊，可是我忘了怎么回事了。郝医生你回来了。我说我怎么有点觉得面熟，怎么想不起来？他说你寒假回来的时候还给我治过病的，你现在看看怎么样。我说您就是那个下颌虚疮下巴肿的那个人吗？他说现在光溜溜的，你不认识我了。我说我觉得面熟，可是我觉得有点不认识。我说你怎么好的呀？他说不就是你开了个方子，你爸爸加了两个药，我后来也就是吃了几十副然后就好了吗？我说这真还是有效啊。这个病例里头涉及到肾阴虚，虚阳上亢，涉及到阴阳的问题。在这个病例里头涉及到虚则补气母，涉及到金生水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五行的问题。那阴阳五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张仲景在他的书里头用阴阳对脉象进行分类，用阴阳对症候进行分类，用阴阳来判断疾病的预后，强调阴阳和谐是健康的保证。 阴阳失调就会产生疾病。那么治疗疾病呢，就是运用各种方法使人体的阴阳重新达到和谐的地步，这个病就好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阴阳几乎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一个家庭，如果这个女士在事业上，在名望上成就比较大，这个男士呢稍稍差一点，人家就说这个家子阴盛阳衰。一谈天气，今天阳光明媚，今天阴天下雨，也有阴阳的问题。一谈人的性格，说这个女孩是阳光女孩，性格开朗活泼，说这个老家伙阴险毒辣，也有阴阳的问题。有一次，一个50岁左右的女士到我的门诊上看病，说大夫，我阴虚阳亢。我说你是大夫吗？他说我不是大夫。我说那你怎么知道阴虚阳亢啊？他说我眼睛干，嘴干，鼻子干，哎呀，到处都是干的，所有的孔窍都是干的，这不是阴虚吗？嗓子干，喝水也不管用，皮肤也干。我说阳亢呢？他说我一阵烘热，脸呼呼红了，胸口一阵热，随后出汗，心里头烦急躁，看谁都不顺眼。到单位吧还忍着，回到家里啊，骂先生，骂孩子，不能控制，到了晚上睡不着觉，这不是阳亢吗？可见阴阳是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处处可见的一个术语。 阴阳二字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中医理论中，阴阳究竟代表着什么呢？何为阴，何为阳？又为什么说阴阳是生命的本源呢？ 其实中文里头阴和阳这两个字就包含了阴阳的本来的意思。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本字典是东汉许慎所写的《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里，这个许慎怎么解释这个阳呢？他说阳高明也，就是山坡上向阳的明亮的这个地方就叫阳。怎么解释这个阴呢？说阴水之南，山之北也。我们中国大地在地球的北半球，我们的山川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黄河长江主要是东西走向，我们的重要山脉也大多是东西走向，因此太阳在我们的南边的天空，所以水的南边，山的北边正是背阳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背阴的地方。这是阴阳本来的意思，向阳的就属于阳，背阳的就属于阴。阴阳是化育生命的本源，所以推而广之，凡是明亮的、温暖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都属阳。反过来，凡是属于黑暗的、寒冷的、消极的、向下的、退行性的事物都属于阴。但是我们在对事物划分阴阳属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两个事物，或者说处在同一个级别相关联的两个事物，你才能够区分阴阳。 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大自然中有什么，人体内就应该有什么。那么人体中的阴阳是怎么划分的呢？ 人体处处有阴阳，大家伸出手来看一看，一个手背，一个手心，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颜色一样吗？结构一样吗？不一样，这就是阴阳打上的烙印。我们肺的呼和吸，我们心脏的收缩和舒张，我们细胞的同化和异化。什么叫同化啊？我们吃的饮食物、营养物质、吸的氧气变成我们细胞能用的东西，叫同化。细胞通过代谢以后把一些废物排出来，叫异化。我们内分泌活动常常是由两种激素既对抗又协调地完成某一项功能，我们肌肉的收缩和伸张，我们人体精神状态的兴奋和抑制，觉醒和睡眠，都是阴阳给我们打上的烙印。《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生之本，本与阴阳，说阴阳是大自然的，是天地的最大的道理，最大的规律。说大自然之所以有万紫千红、千姿百态的生命世界， 有万紫千红、千姿百态的各种事物，这些事物的产生和灭亡过程，这些事物的变化过程，大自然这么神秘的、奥妙莫测的各种事物，它的本源、它的父母都是阴阳。地面上、地球上为什么可以有生命呢？生之本，本与阴阳，有了阴阳才有了生命，没有阴阳就没有生命。当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张仲景所说的天不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已有五脏，经络腑疏，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那么中医认为，人类是大自然所化生的，天地是人类的父母，所以中医学在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的时候，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我们这个地球啊，真是得天独厚。我们地球的离太阳的距离如果再近上 1% 的话，我们地面上就是一片火热，阳气太亢了，那不能化育生命。如果我们的地球在远离太阳 1% 的话，我们地球上就是一片寒冰，阴气太盛了，也不能化育生命。我们白天的阳气不亢不烈，夜间的阴气不冰不寒，地面上昼夜交替，因此就出现了阴阳交替、平衡协调、平衡稳定的现象。正因为地球有了这样阴阳二气的非常有规律的平衡稳定的协调的交替运动，这是昼夜了，再加上地球绕太阳的基本稳定，地面上有了四季的阴阳二气的变化，像冬季阴气偏盛，夏季阴气阳气偏盛，这样稳定的变化经过几十亿年的阴运演化，才孕育了万紫千红的生命世界。所以所有的生命都被打上阴阳的烙印，阴阳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和所有生命的一个遗传密码。现代自然科学家一直希望在地球之外寻找生命，他并不是盲目的在任何一个星球上去找啊，他肯定不在恒星上找，恒星是一个发着强烈的光和热的炽热的星球，那地方纯阳无阴，能有生命吗？不可能有，他不可能去太阳上找生命，他要在行星上找，他先看这个行星的附近有没有一个发着光和热像太阳这样的一个恒星，如果有的话，他再看看这个行星离这个恒星的距离是不是恰当，如果距离太近，那这个恒星上阳气太亢了，阳盛阴衰，别在这儿找啊！那表面的熔岩、表面的岩石都是融化状态，这能有生命吗？如果离得太远，那这个地方表面温度太低了，阴气太盛了，是阴盛阳衰，也别在这儿找。我说穿了，现代自然科学家在地球之外寻找生命，也是先看一看那个星球上存在着不存在着类似地球上这样的阴阳二气平衡稳定、不亢不烈、不冰不寒的交替运动，有了这个条件再进一步在这个星球上找，看看有没有水，如果有了水，那可能八九不离十就会有生命，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类似地球这样的一个星球。 其实几千年前中国的古人就认识到阴阳是生命的本源，太极阴阳图画的就是阴阳消长平衡的规律，但是他为什么把阴阳的交界线画成了反 S 型曲线而不是直线呢？古人绘制太极阴阳图的依据是什么？又有什么道理呢？ 那么谈到这么重要的阴阳，我们就想起了那个神秘莫测的太极图，我把它叫做阴阳消长变化图。那么古人是怎么画的这个图？我不大知道，我也画过这个图，我是以北京地区一年24个节气昼夜时间的差别为数据 画了一个阴阳消长变化图。我们北京在冬至这一天，夜间比白天多六个小时。从冬至过后，每过一天，白天增加两分钟，夜间缩短两分钟。到下一个节气，也就是15天的时候，到小寒的时候，那就是和冬至相比，白天增加半个小时，夜间缩短半个小时。一直到春分这一天，白天夜间相等。过了春分之后，仍然是每过一天，白天增加两分钟，夜间缩短两分钟。到了夏至这一天，白天时间最长，夜间时间最短。那么白天是比夜间多六个小时。到了秋分这一天，那么从夏至以后，每过一天，夜间增加两分钟，白天缩短两分钟。到了秋分的时候，昼夜时间相等，然后夜间逐渐延长，白天逐渐缩短，一直到冬至的时候，夜间最长，白天最短。如果我们把这些焦点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反着的 S 曲线，这样一个图，在古代把它看成是生命的象征。因为有了阴阳才有了生命，那是化育生命的本源，那是我们的祖先，那是我们的祖宗。所以画阴阳太极图的时候，要求这个人要沐浴更衣，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把衣服换得干干净净的，要身居密室，要去一个非常这个安静的屋子，不要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人来打扰，要诚心地虑，非常专注的，非常崇敬的来认真的画这个图。 大自然阴阳协调，则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而打乱了这种阴阳的协调，就会发生自然灾害，从而危及到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我们人体中如果阴阳协调，则身体健康；如果阴阳失衡，则会发生疾病。那么中医用什么办法来协调阴阳呢？ 自然界阴阳二气的协调，不断的运动和变化，才有了生命。而对生命来说，对我们人体来说，我们人体的阴阳二气的协调，那就是健康的保证。这就像《黄帝内经》所说，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那阴阳平衡了，协调了，那这个人的身体就是健康的。那什么叫疾病呢？阴阳乖戾，疾病乃起。阴阳失调了，阴阳对抗了，阴阳不相和谐了，那疾病就会产生。那中医在治病的时候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调和阴阳，使阴阳重新归于平衡。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说他说，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而凡是各种疾病，或者经过汗法，或者经过吐法，或者经过下法，这个时候呢，治病的邪气虽然已经去了，可是正气有所损伤。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过机体的生活调节和适当的调养，他体内能够阴阳和谐了，阴阳自调了，他剩余的这点不舒服他就会自己好。也就是说，中医治病的目的就是调和阴阳，就是协和阴阳。那么为了调和阴阳，就可能要涉及到各种方法，其中像针灸啊，像按摩呀，都是帮助人来调和阴阳的。大家最关心的是药物怎么调和人的阴阳。其实中医在认识药物的过程中和认识食物的过程中是一样的。我们远古的祖先来到这个自然界，他要寻找食物，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东西味道不错，吃完之后身上很舒服，那就当做食物了。这个东西味道不是太好，吃完了怎么拉肚子呀？所以最初的时候就在自然界中来寻找。所以自然界那些植物、动物和少部分矿物，味道甘美的，性情上阴阳和调的，那就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为了延续生命从自然界摄取能量的必须的食物。自然界那些味道不够甘美，